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请到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来自凤凰卫视香港总部的评论员何亮亮老师。何老师您好。 你好， 欢迎何老师。 哎，今天请到这个何老师啊，是因为何老师最近写了一本书哈、啊，叫做《零容忍：香港廉政公署肃贪记录》。这本书在这个网上其实都已经可以买到了。所以今年也是香港的这个很有名的 ICAC 成立40周年。我查了一下，刚好是2月15号，是在1974年的2月15号，当时根据香港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成立的这么一个机构 ICAC， 大家如果经常看港剧的话，应该相信不会陌生了哈。通常这个 ICAC 在港剧里面都是比这个香港皇家警察更威的这个人物了。 香港胜在有你 ICAC、零容忍。其实我们看到在香港 ICAC 四十周年庆典之际，也是有一些活动举办的，有些酒会什么的。 是。 但是呢，有记者他们就会发现，他说今年这个庆典跟三十年庆典的时候也是一个比较大型的活动，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比如说30周年的时候，他们出版了一本手册啊，这个手册上面呢，尤其是封面上面，它是用了天青蓝色的封面，还有8个大字叫做凝聚群力，共建廉政，也就是跟廉政公署包青天的形象相吻合。但是呢，今年是40周年，是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历史记录，就外界就会猜测，是不是也跟前廉政专员汤显明这个事件令到香港廉政公署的金字招牌蒙上阴影是有关系的。 是， 就包括这阵子在大陆网上也看到一部纪录片，也就是反映香港廉政公署40周年这么一个历史的记录。据说在网上放了几天，它的点击次数已经是达到20多万，大家就非常好奇，他会不会把什么汤显明啊、曾荫权啊、包括许仕仁的这些案子给放进去。后来大家发现，哎，好像是没有的。 我看了一个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这个市民的调查哈，香港市民对于香港的廉洁程度的这个信心啊，现在的评分是6.61分，是什么概念呢？在97年这个评分是6.74分，而在2010年的时候呢，这个评分曾经达到过7分以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来看历史的记录的话，香港市民对于廉洁啊，这个香港核心价值之一的这个信心是处于一个中等，但是可能是偏下一点的这个位置哈。何老师认为现在这个信心可能不是特别的高，是一个主要是什么原因？ 现在香港民众对 ICAC 的信心呢是略有下降了，下降的程度不算很大，因为 ICAC 的运作基本是正常的。但是为什么人们对ICAC 就是廉政公署的信心会有所下降，或者说观感略有改变呢？当然很大程度上跟汤显明是有关的。刚才你们说到的那部纪录片呢，它肯定不会谈到这个曾荫权、汤显明和这个许仕仁的。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这案子没有结。那么廉政公署它有一个特点，任何案子你去问他，他都说不评论个别案件。 对， 他评论集体案件嘛，他更不会评论。他只有等这个案件，比方说，因为廉政公署有个特点啊，它可以侦查，它可以逮捕，它可以搜查，但是它有一个权利没有，它不能起诉。 这 很重要。 什么呢？ 哦，那当然，如果它起诉权都有，那它就什么权都有了，那也很可怕的， 变成东厂了这。 那真的就变成东厂，当这个东厂的比喻也不完全合适，因为那是明朝的事儿，明朝没有现在的法治观念。总之呢，这个案件它只有等这个律政司某一个案件，律政司决定可以起诉了，这个时候它。起诉了他还不能说，他必须等这个案件起诉而且定案了，法官判了刑，或者法官说，或者法官判了是无罪，有这个情况比较少，这时候他才能来做一个说明。所以廉政公署永远不会主动的 被动的来说任何他正在侦办的案件。 所以 ICAC 恐怕也是香港记者这个最难采访到的这个媒体。我们每次都有人提出啊，是不是应该去问 ICAC 要一个回应，但是大部分时候都是采访不到。那最近有哈， 上个礼拜有，就是廉政公署现在的副专员他是有接受几家报纸的访问，也是主动谈到说汤显明这个事儿对他们的尤其是前线的工作人员是有很大影响的，包括他们跟人接触的时候会遭到冷言冷语相待。其实你说对于前线人的士气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我们有一个好奇哈，其实你想起来汤显明那个案子应该是在去年，他是四月份的时候，如果没记错的话，四月份的时候是被大家曝光，但是到现在还没有结案。何老师，根据您的经验，他这个时间是不是有点太长了？中间是不是查案的时候遭遇到一些额外的阻力呢？ 不会 不会， 这个案子我想我们要比较客观的冷静去看这个案子。首先这个案子哈，从我们已知的媒体爆料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汤显明这些情况他自己说的他没有错，是有道理的。他最多他就是什么，就是做的不好看，所以做的不好看。然后 我先大家先想这个汤显明，他原来的他是这个廉政公署啊任期最长的专员。廉政公署有个特点，回归以后的廉政公署我统计过，基本上一个专员大概做一年。这个也不太正常。 他的上一任是罗范交锋， 对，罗范交锋也是做了一年多，大概都是一年多一年多。只有汤显明做了四年，这已经算时间比较长的。而且汤显明呢，也是所谓纪律部队出身的，纪律部队出身，就香港就所谓纪律部队，它包括这个警察、消防啊、海关啊、入境处啊这些啊，那么所以他还是有这种所谓我们说执法的这个经验的。那么最主要他跟曾荫权的关系非常密切，因为正是在曾荫权的任内。他做了他大部分的他这个四年里面有三年是曾荫权的这个任内的，而且曾荫权比董建华更重视 ICAC 的这个作用，那么问题在这个地方，汤显明他现在我们知道他这些情况呢，所谓这个贪腐严格来说呢就是制度上就是他在他利用了他作为廉政专员的这个权利，他们内部请客的时候他有一些所谓的超规格，其实那个超规格不算超规，他有权利批准的 啊， 只是以前很少有人，比方说一个宴席一般的这个联署的标准，每个客人的这个酒水费是500元，但是如果特殊需要的话，你可以提高，联署公专员可以提高这个标准，他就有几次提高了，他提高标准接待的全部是内地的高管， 对， 这就是， 我想这个是让这个事情更为敏感的一个地方， 就你很耐人寻味了。然后比方说这个他喜欢喝茅台酒，我们知道香港社会总体来说哈，官员政商啊，我们说这个特别是官员这一级，他们喝的洋酒， 对， 主要是喝红葡萄酒， 是， 好像你喜欢喝茅台的有点另类，那么实际上以我的判断就是。这个他据说他办公室放了不少茅台， 是， 但这个茅台现在也不能说是别人送的， 有人想专门去参观来着， 是他应该可能是他自己买，他的收入很高的，那其实这里面比较我觉得比较好玩的一件事反而还是曾荫权的，因为曾荫权在离任之前搬家的时候呢，就有媒体狗仔队发现他曾经把两箱的茅台这个从这个礼宾府抬到他自己搬家的那个车上去了，那两箱茅台呢是97年贵州省政府送给香港特区 回归纪念版， 回归纪念版，很值钱，两箱就很值钱。这个这里面就有漏洞，是吧？ 是。 曾荫权这件事情就比这个汤显明的可能要大一些，因为汤显明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说他是用公费去买茅台，如果是那肯定有错， 对。 那他自己买茅台放在办公室里，这个你也看不出有什么大错， 是 吧？我跟你说，问题是这样，问题是媒体啊，特别是因为这个事情本身是谁透露出来的？如果不是廉政公署内部的人。去向媒体爆料的话，谁能知道？ 是我看媒体引述的是说，职员说汤显明的办公室里经常有酒味啊什么的，这个得非常接近他的人。 对，所以有人对他不爽，那么有人对他不爽，然后去告这个从前的这个长官，那么这个都可以，怎么说都可以。但是你要知道，香港现在这个政治环境呢是很复杂的 啊， 特别是对汤显明穷追猛打的媒体，基本上是反对派的媒体。那他就是想把这个案件，第一呢，这是我的看法，他把小事做大。然后他关键的不在汤显明，他想要说汤显明，你让廉政公署内地化，你让香港的这个官场内地化，你用茅台酒去款待大陆的高官，这才是他们想要解放的。所以当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事儿没有这么简单。但是另一方面的老百姓或者很多民众看理由，他也觉得不爽 啊， 他觉得这个廉政专员是不应该这样做的。所以你现在不知道廉政官员到底有什么，我们说严重的，违法乱纪的贪污腐败的情没有。他现在就这些事情，超规、超标、超标接待，但问题超标接待他有这个权利。你说，当你有权利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尽管可能你 不太人觉得不太合适， 就是香港人可能不太看得惯他这种做法。你先说曾荫权那种感觉，他怎么是这么一个贪小便宜这么个形象？ 哦，那是曾荫权这方面那比汤显明要明显的多。 你说你年薪得上千万了吧，你还会贪这种小便宜，那确实是很难看。但是汤显明他这种做法呢，你就包括我说前阵子不是他们做了一个开放嘛，就廉政公署很多香港市民排队去 开放日， 对， 大家呢是非常想看的什么呢，就是说最高人民检察院不是送给他一个20多万块钱的一个大屏风吗？他其实还是摆在那儿的，很多人就问，那当然那边的工作人员说没事没事，这个我们现在只是当摆设。大家就会敏感在一点，说你现在所谓的礼尚往来，其实印象当中香港社会它是不是那么的普遍，就公是公私是私，就不会就混在一起。但现在汤显明的这种事情爆发出来之后呢，暴乱这个揭露出来之后，大家就觉得这就是大陆的那种不健康的官场文化已经开始侵蚀了，这是香港人最敏感的地方。 是不是 这个都是一个现在的一个关于汤显明的一个延烧的焦点哈，关于内地的对于香港是不是有这种贪腐的所谓的负面的冲击，包括香港人怎么样来应对。我们稍事休息哈，今天我们来谈 ICAC 40年，请到和我们在一起的是何亮亮老师。我们来下面听一则这个香港非常有名的廉政公署的这个电视广告短片啊。每年廉署都花非常多的精力和资源做他们的这个公众宣传片，很多宣传片也做得非常有意思。下面这一则呢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哈，我们听完这一则这个廉署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讨论。 香港人都有廉洁的核心价值，无论时代怎变，我们深信就算只是一个坏蛋已经足以破坏我们的标准。不理你什么身份什么阶层，贪污腐化绝对没得留低，坚守核心价值，维护廉洁香港，香港一直胜在有你和 ICAC。 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请到和我们在一起的是凤凰卫视的评论员何亮亮老师。 何老师，欢迎您， 欢迎您。何老师最近写了这个关于香港 ICAC 40年啊反贪秘史哈、这么一本书，所以我们请教一下何老师，这个汤显明的这个事情里面，您刚才说了，可能是他手下的一些这个 ICAC 的职员看不惯长官的这样一种所谓大陆化吧？大陆化，那这个。跟内地的官员官场啊礼尚往来有一些接触有一些交往，这恐怕在今天的香港已经不能够避免了。这是不是意味着这样的问题今后会越来越多？ 你说的问题就是指的所谓官场内地官场化的这个影响、我觉得不会啊。第一呢，就是香港这个官场它就是从殖民地的就港英政府演变而来的，全部都是，对吧？全部都是。所以它这个官场文化，它跟中国内地的官场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官场文化。他基本上就是你说就是那个港英港英嘛，是吧？现在香港政府的高官全部都是港英培养出来，他们有他们的文化，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也有这个情况，回归以后啊，特别是03年以后，这个内地和香港的这个交流逐渐，包括官场的交流逐渐就多了。其实不仅是廉政公署，香港政府各个部门都有跟内地所谓对口的各个部门之间都有交流。那么问题是我没有从媒体上看到其他部门也有类似的情况，但是呢从逻辑上来说可能也有。比方说其他部门他接待内地来的这些参观考察，特别是有高级官员的，那么他们请他们吃饭，这时候他可能用的是白酒，我们说的这个茅台之类，而不是用的这个红酒，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但是第三，我们要看到现在由于内地从这个18大之后，习近平全力打虎和肃贪呢，这个内地官场风气在变呢。我也接触过他们一些内地的这个官场的人，说到香港来参观，他们甚至连香港政府的有关部门请他们吃饭， 他们都不敢去。 后来香港政府再三跟他们说，这是香港政府都有他们自己规定。其实香港政府对于这个请客吃饭的规定一直是很严格的。必要的请客肯定要有，但是呢不豪华。那么所以他们也知道这个不违反规定，所以他们再敢去。所以你说他就连这些正当的和制度以内的 这个宴客大陆的这些官员都不敢去，那何况他还能有什么超规格的豪华的这个宴席吗？所以你从我说的这三个因素来看的话，即使我们说大陆官场的文化对香港有影响的话，那个影响是有限度的，不可能不可能成为一种这个改变的， 是 不可能使香港有大的改变。 就是你会发现汤显明他这次被市民和议员们这么痛斥哈，不仅仅是他做的具体的事情，而是说他做的这事情的次数，这个次数是太多， 这个看到这个审计署的一个报告啊，五年中汤显明外访34次，其中呢22次是前往内地的，耗费400万，个人开支76万，比前两任专员多出3倍。但当然他这个任期可能有一点不一样哈，我在想他的任内呢22万，花了22万公帑送礼136次，金额由90块钱到1.1万元不等，其中2011年呢有2顿请内地官员的超支晚宴，为了避过这个晚餐每人450元港币的这个上限呢，甜品分开申报，红酒计入宣传费。好，而第二顿饭呢有请上100人，人均消费高达1045元，还没有计算联署自备的这个自带酒水，他没有算到这个餐费里面。这个是现在等于说把这些数字如果你罗列到特别是报纸上有一个印象，就是哎，他好像在找这个漏洞，比如说把这个酒水费单报什么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在想，是这个他如果说他不这么做，他或者说在香港其他部门是不是也存在这样？ 就是说他可以不那么做啊？就如果他不这么做， 他只有选择吗？ 他就不会给人留下把柄吗？ 我觉得他可以不这么做，但是这个也有一句老话，就是。不管怎么说呢，这些官员也都是中国人，就刚才你们说过这个礼尚往来你说他到大陆次数多这个为什么就不行呢？ 不好意思， 是不是？难道他到英国到美国次数去的多就没有人去报他？ 是 这是香港的特点。其实我们知道廉政公署在业务上跟英国美国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对， 他们自己都那么很自豪的说，我们的这个设备，我们的专业水平跟 FBI 这个就美国的联邦调查局，还有跟那个英国就那个伦敦警察厅苏格兰厂我们跟他们是一样的，而且他们那个交流，这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香港从来没有媒体去质疑，我不说应该质疑，就没有人去质疑他。 您觉得这是有选择性的？ 对，所以廉政公署、廉政专员到大陆次数去多，他去的这个他花的买礼品的钱超过前任3倍，因为我跟你说了嘛，他任期也是他3倍啊，对不对？人家做1年，他做4年 啊。 那么你原来的这个廉政专员，比如说1年去大陆2次，那么他去了8次，这其实也很正常。所以这个数字本身其实并不说明问题，但是我要跟你说，老百姓很容易被媒体 被忽悠，是吧？ 被忽悠的， 特别是你把这个所谓内地的这个官场的这个东西一放在这里，就很强烈的一个暗示啊。放在这里， 其实对廉政公署考验最大的，或者说香港对香港这个时候最关注的这个腐败的案件呢，其实还是许仕仁的案件。而许仕仁案件呢，又跟曾荫权是有关系的。 怎么说呢？ 因为许仕仁原来是香港特区政府的第二把手。 对、 啊。那么，所以当这个廉政公署在这个侦办这个我们说这个新鸿基公司，这个郭家兄弟啊。郭家兄弟和许仕仁之间的这个官商勾结的时候，这是香港有史以来，也是廉政公署成立以来的最大的一个案件。这个案件现在没有侦结，还在侦办。那么你说，香港最大的地产商和香港特区政府的第二把手，他们两者之间的这个 官商勾结， 这个勾结，确实没有过，回归前没有过，回归后也就是这个采访。而且这里面以就媒体已经揭发的这个资料来看的话，情况相当可怕， 是吧？ 所以对，所以廉政公署他必须要把这个案子办好。那么这问题在这个地方，第一呢，许仕仁做这个特区第二把手就是政务司长的时候，这个前提什么，他已经退休了，但是他有公职，他当时是在一个大的公营机构，但是那种公营机构呢，其实也是香港官场文化的一部分，就是很多高官退休以后呢，这个会让他们出任一些公营机构，香港公营机构很多的，公营机构的这个领导层啊，管理层的这个工资也是很高的，这都是肥缺，因为你做了高官，你退休以后你有一次性可以领一笔长俸，你每个月还有10来万的退休金，然后再给你一个每个月10万块钱的工资的这么一个高官厚禄，日子很好过的。那么这个许仕仁呢，他是曾荫权的密友，所以当这个曾荫权接替董建华出任香港特首的时候呢，他首先就找许仕仁，他说老兄帮我的忙。许仕仁呢有智多星之称，在官场上啊人脉很广，而且呢人很有办法。那么许仕仁说可以，那我就只能做1年。恰恰就在这1年的许仕仁做 特首的特区的这个政府司长的这一年里面，其实他和这个新鸿基的这个官商勾结早就有了，但是他做了这个第二把手以后呢，他权力更大，而且呢，根据媒体揭发的这个资料呢，都是涉及到跟土地，这个情况跟内地很像，就那些高官在卖地的时候，他其实不是直接卖地收贿赂，没有那么明显，就是因为他作为政务司长，他接触到那个一些 获得资源， 对，房地产的政策、卖地等等， 寻租啊， 对，他把这些资料呢透露给了。 那这个案子他当时又是怎么暴露出来的呢？也是有人举报 的。这个案子是廉政公署主动透露的，但是话说回来，这个案子其实很好玩，它带有偶然性，这个偶然性是什么呢？就国家三兄弟，国家三兄弟不是最近正式分家了吗？ 对对对对， 也是一个轰动香港的社会新闻。国家老太，最后做了决定，因为国家的这个老大，其实话起来说起来有点带有点八卦啊，但是他都是这样，哎，对，不不，他都是这样发展起来，就是老大呢有一个红粉知己。好，有个唐小姐，唐小姐呢据说很有经商才能，就不是一般那种交际化，那么老大就把她带到公司来，那你知道这个新鸿基是香港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是吧，这个那么这样的话公司里面就他们家是三兄弟一块掌权的， 对， 那老二老三就不以为然，不是说你有红粉知己，而是你把红粉知己带到公司 外人 啊，让把对了外人，郭老太，因为郭老太是最后的掌权人，郭老太很厉害，现在就是告诉，所以郭老太后来就让就跟老大就很明显的很明确告诉老大，不能把这女人带进来，为什么？因为老大以后如果继承了这个国家的这个王国，结果呢又有了一个外姓的人进来，而且对对，而且这个老大的这个妻子呢跟老太的关系也非常好，所以这里面牵涉到这种家族 豪门恩怨剧啊，这是 没有，就是豪门恩怨。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老二老三在老太的支持下把老大赶走了，给了他100亿， 对， 让他另起门户，结果老大不爽，老大不爽的结果就报复自己的这个老二和老三，就向廉政公署举报他们跟许世仁勾结， 这招太狠了， 对，整个是不是像个那个、那廉政公署接报他不能不处理，你知道吗？ 对， 不能不处理。那么现在有一些细节我们不清楚，就是那个廉政公署接到举报之后，他有没有第一时间就向当时的那个曾荫权 报告？ 因为曾荫权就是直接管廉政公署，而这个被举报的人又是曾荫权的密友，但是看来没有，看来曾荫权即使去接到举报的话，他没有去阻止，因为如果阻止的话，这个案子就没有了， 是， 就是我们说所谓吃案了，所以那个廉政公署，那么廉政公署在这件事情做得很聪明，也可以看得出来一贯战术，他怎么利用。这个媒体啊，他不会主动的发放消息，但是廉政公署里面有人呢向各大媒体告诉他，这个某天上午9点你们到我们门口来采访，结果人到门口，那联署很少做这种事情，所以联署凡是放这个话呢 一定有事了， 对，一定有事，所以媒体也不知道是什么事，他肯定知道是一个比较重大的事情，所以都派了这个摄影队，电子媒体啊，这个平面媒体啊，什么网络媒体都派了这个大批摄影队在那个北角的联总公署， 就看能拍到谁， 结果一看到他们一看都震惊了，出大事了 啊， 许世仁 大老虎出来， 对对，先后出来的一个是就他其实只是问话 啊，对啊，就被联署请去喝咖啡嘛， 喝咖啡，对，然后前后一个是你看，一个是前政务司长，一个是国家的，就新鸿基的老二老三，这下就香港就炸了。 你看这得出什么结论吧？女人真是反腐败利器， 堡垒通常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 虽然现在这个案子嘛，老大就是国家这个内部其实摆平了，对吧？老 已经分家已经解决了嘛？ 对对，已经分家了，这个事本身也，但是这个案子没有解决。 哎呀。 廉政公署不能说因为你们家庭内部矛盾解决了，我这个案子就不收了。所以这个案子呢，一个是这个，因为媒体都有报道，否则我们不能说，就是许世仁涉嫌巨额的贪污腐败。比方说他住的房子是在那个可以俯瞰跑马地的一个豪宅，叫李顿山。这个李顿山他住的是两套这个豪宅，就把两套那个我们说这个屋顶屋的那种复式两套复式打通了。那个就是新鸿基的地，不属于他，是属于新鸿基的。他住在那一分钱房租都不要，这肯定有问题，对不对？那么另外呢，就是新鸿基给他开了一个户口，这个户口他可以任意支取。 哇，空头支票， 对， 不，空白支票一张啊。 不是支票，就是现金，你随意取。也不是说我们说这个比较土豪那样的送了一个麻袋的啊现金，因为香港社会这个怎么说，金融信用都很发达，不会用这么蠢的，开个户口嘛，对不对？ 比较高级一点。 这事儿哈，我跟你说，如果不是老大的揭发的话，谁也不知道。 哎呀， 新鸿基绝对不会去告诉。 所以听上去非常吓人呢。 对呀，所以这个案子 对联署来说，他要联署有个特点，他如果这个案子他要办成铁案的话，他要一个一个细节他都要去查。 嗯， 这里面你可想而知的，一个这种大公司有自己强大的律师团队， 对对对对， 他一定要保护自己的公司，保护自己的老板， 是啊， 是吧？要给他辩护，所以这个案子到底以后怎么样呢？我想我们都可以继续关注的。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联署，办案的一个特点，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案子其实才是比汤显明的案子更值得关注。汤显明现在没有， 更 我们看到 因为 没有这一类事情，不就茅台酒吗？不就是那个一些超规格接待嘛，对吧？你说讲极了都有限，就这样。 汤显明是苍蝇，这个是老虎。 哦，那是的是，确实是这样。 而且那只老虎还是隐蔽的老虎，一开始你还发现不了。 是，哎呀，这个案子说起来真是非常有意思哈。刚刚这个何老师提到了联署喝咖啡啊，喝咖啡这个典故到底是怎么回事哈？相信有些看过电影的朋友已经有所了解了，咱们待会儿来聊聊。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和我们在一起的是何亮亮老师。 大家好， 嗨，何老师，这个接触过被联署请去喝过咖啡的人哈，这个他们有没有说联署的咖啡好不好喝？ 嗯，联署的咖啡肯定是不好喝了。没有，就如果只是就喝咖啡来说，联署咖啡就一般了啊。你不要期望说在联署能够喝到咖啡馆里的那种上好的咖啡， 但也不会特别难喝吧？我们看到这个，比如说电影里边有这么一个桥段，说找出全香港最难喝的咖啡放在联署里。 没有没有，他以前的咖啡，联署的咖啡呢，他就是那个从快餐店外卖叫的外卖的。现在有咖啡机，我估计会好一点 啊。 那么联署其实这样，联署办案呢，你以香港来看的话，他其实比方说跟那些其他纪律部队。跟警方、海关也经常抓人的，海关抓盗版的，是吧？还有那个出入境管理处啊什么，其实大同小异。但是或者说他跟那个英美的这些就像这个联邦调查局之类的，这个都差不多的。比方说他们是比较完整的、比较专业的，他包括心理学家什么什么这些都有。那么联署他抓到他其实不叫抓了，就是他。 调查， 他有调查，调查以后呢，他有这个权利，他可以拘留你，对吧？拘留一个疑犯，那么问话，那么这种问话呢，根据我的了解啊，跟我自己接触过的人，还有看到的这个资料来看呢，他们是有所谓冷暴力的，所谓冷暴力就不打人，那是一定没有。 精神折磨。 对，精神折磨， 怎么折磨你呢？ 是各国司法，其实各国的这个警方或者这个所谓这个执法部门都有类似的这种经验，因为。这很简单，这是猫跟老鼠的玩游戏嘛，我抓你，你肯定不肯说。很少有人，我们是身有问题的，他会那个竹竿子倒竹筒倒豆子，还一拳就跟桶抓，不可能的，他肯定要保护自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让这个对方感到压力？一个是请你喝咖啡本身就是一个压力，那么另外呢，就是他让这个比方说他会没收你的，比方说这个电脑，没收你一个电脑。那么不过他也有些最基本的文明的底线，他有，就比方说不会告诉你家人在这个案子没有公布之前，只是调查，他不会告诉你家人，我家人会担心嘛，对吧？ 对对 对， 对， 而且也不能告诉你同事，你告诉同事，公司的人知道啊，张三今天被联署请去喝咖啡了，老板可能就不喜欢他，这些他们还是有的。那么但是他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就是说如果这个你某一个某一个疑犯你侦查了一两年，那么最后那个证据，他们很讲究证据，这一点都是好的，你必须要有证据。那么这个证据要拿到这个律政司， 对， 律政司来决定是否起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把关。因为有些案件律政司都是一批法律专家，他看到他觉得证据不够，或者说这个证据拿去起诉的话，这官司打不赢。打不赢你就前功尽弃。 是。 那么所以律政司，那如果律政司觉得这个不能够起诉，那么他这个案子就结案了，就是说这个案子不能起诉了。 而且 ICAC 对的很多，比如说大老板什么，他们自己律师团队都是很强大的。你要跟他们打官司的话， 那所以双方要他们也有很多法律专家。 是啊， 是吧？这个所以就是一个斗智了啊，斗智。那我就只是从所谓冷暴力来说呢，就是他问完你，最后他结案了，你不起诉你呢，他是一句不道歉的话都没有。那么这个的话，对于那些我们说，因为在法律上你没有起诉，他就是 被从心理上伤害过的人。 对对，比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香港的这个行政会议的成员叫林奋强，他是被反对派在媒体上 举报的， 对 对 说他有些什么事儿都不大其实。后来联署 跟房子有关的 调查，哎，对对，都跟这一类有关嘛。嗯、调查他一年多之后呢，就是这个证据不足。 对，他当时辞职了还。 哦，他主动辞职。 对啊， 您跟他有接触吗？ 我没有，我跟他没有接触，他自己跟媒体说的嘛。 嗯， 当时他后来这个接案以后，他很悲愤，他说这一年多他过得生不如死的日子，因为他是个名人。 对啊， 你说一个我们说某一个小市民、嗯、啊，反正不出名的人，他被起诉啊不 调查， 他被调查这个消息如果就算公布的话，那受影响只是他的家属或者他的这个亲属朋友，社会上没有什么影响。可是像林凤强这样的一个，因为。行政会议在香港就是小内阁，是吧？它是一个具体这个讨决策的这个机构，是很有很高的政治和社会地位的。行政会议的成员被廉政公署调查，这也是个大新闻。结果调查完了，他没事儿，那么他林凤强林凤强的悲愤在什么地方呢？ 不恢复名誉啊？ 那不起诉就恢复名誉？ 那他可以告廉政公署吗？ 他不能告， 侵犯他的名誉。 他不能告，他说廉政公署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 啊、 那么这不是对他，大概对所有曾经被廉政公署调查过，结果呢没有没事儿啊、的人，廉政公署都不会说一声道歉。 那所以廉政公署存在这种滥用的倾向吗、啊嗯？就最后我也不一定起诉你，但是我要搞你的话，我就先我就把你弄叫过来喝一次咖啡，你这个名誉已经受损了。这个其实是一 个 很有杀伤力的、 这个、从实际情况来看也确实是如此 啊、 嗯。那么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任何这种执法机关它可能都有执法机关的傲慢对，因为我大权在握， 嗯， 我而且他去这个搜查，他去侦讯一个人，他一定有原因的，他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是吧、嗯、另外他也有些他这个制度，比方说我向廉政公署举报，那么廉政公署他就必须，当然除非是太无聊的事情，一看就知道是乱说的啊。 嗯嗯。 那么只要是大概觉得有点靠谱，他就必须立案，而且立案以后呢，他不能逆转，就立案之后他不能无缘无故的销案。 嗯。 那么这个制度是好在什么地方？就连他的上级，就刚才我们说的许世仁，他如果已经立案了，我们假设曾荫权说，你跟廉政专员说这案子你把他销 了、啊、 都不行，做不到。在制度上就做不到， 就像台湾说这个官说这个 对做不到， 搞不定， 对对对，就做不到。所以这个制度本身反正就是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这个特点嘛。 嗯 啊，很难用好和坏去形容，它都有这个特点。 我们还很好奇，就是您刚才说执法部门它有点傲慢哈，那警方它其实权力也很大的。那警方跟廉政公署，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其实他们就是处在一种冲突对立的。 廉署是靠查警察起家的， 对、啊，一开始的时候，那他们现在的关系怎么样呢？ 还是不好。还是不好，对，不好。而且这样吧，嗯，我双方的人都接触过吧，哈、 嗯。 警方呢，香港警方现在还是把这个廉政公署，他们叫他老廉的。 老廉， 这个老廉呢，其实带有点贬义的。对，本来我们说这香港人叫老子，并不是很多、 啊。老左啊什么 啊，但反正是不带不是是有点贬义的。这个警方天然的会对廉政公署有一种敌意，因为廉政公署当年就是为了，首先是为了查警方内部的。这个腐败而成立的，而且他对警方的这个制约呢一直是很严厉的。那么这也是香港警方从当年的无警不贪到现在，香港的警方应该说这个廉洁的程度是很高的，而且纪律也很严明，冲突还是有的。就当年的这个反贪的第一案 格伯 就是英国人的总警司嘛， 是 吧、 嗯、 那么然后呢，从别的不说，就回归以后的话，不能说每年了，每大概两三年都会有一两起，而且我也觉得很奇怪，总有一些警方的一些中层的高层的没有， 嗯， 中层，比方中层的，像那个冼锦华那样的、嗯、所谓的明日之星啊， 对， 他就会为了一些很愚蠢的原因 去餐厅吃饭，多拿了两瓶酒 啊，这是一个警长 啊，对，这是 高警 长的这个警长， 对对 对，那个事其实说起来，如果我们从这个内地眼光，可能觉得太无聊了，太小的事情了啊，但是不行，那就反正就被举报了， 嗯，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这是一方面，所以另一方面呢，那么警方呢，他也在看着连锁，他们相互在制约， 嗯， 那应该这样说，还是这个连锁抓警方的人多，也就是。 警方有可能反过来抓联署， 有啊，怎么没有？前几天就很有名的案件呢、 啊 嗯，是这样的，就联署的两个，他们叫侦查主任吧， 对， 侦查主任也类似于警官吧、 嗯， 啊，也是不是很高级的， 嗯、 他们是在办一起这个跟这个上市公司的诈骗， 涡轮大王的那个案子 啊，对对，就那个案子里、嗯，那么两个警方的这个两个联署的这个调查主任呢，他在这个讯问这个被告的时候呢。 嗯， 他使用了诱导的这个方式， 诱供， 对，诱供，然后 就教你怎么做， 对，对，对，对，对， 嗯， 这个他，你可以说立功心切或者什么、 嗯， 那么然后这个嫌犯吧啊， 嗯， 这个嫌犯呢，他很聪明，他都把这话录下来了。 嗨， 录下来，因为这很明显的，这是属于违法的，嗯、就是你。 但是这个他不是应该很容易做到吗？录下来，就是录口供的时候。你 不，他当时他当时不是在一个正式讯问、 啊，他不是在联署的房间里面， 对，不是，对了，他是私下的，嗯、就是在向他这个做出，就让他去诱导他做供嘛， 嗯， 而且可以让他做这个污点证人， 嗯， 结果他就把这个录下，然后他交给警方的商业罪案科， 好， 那警方商业罪案科，因为他属于商业案件嘛，啊，不是一般的，我们说，那警方商业科就这个怎么如获至宝，所以警方专业这个后来警方的这个商业。其实商业罪案科不是科，是个很大的部门， 嗯， 因为在香港商业犯罪情况很多的， 是 啊，也跟这个一般的刑事案不相上，所以警方呢就很高调的到，第一跟廉政公署一样通知媒体，我们明天在联署有行动， 我们要抓， 然后对，然后到了廉政公署，他有我的判断他有点小题大做。不就两个人吗？哦，他出动了这个几十个人，门口冲锋队把那个连锁包围起来。我进去以后，抄了一通，然后把两个人带走了。 啊， 那连总公署也傻眼了。 但最后 没办法，自己 了。 判 刑了。我印象当中 是 判了。 是的，是的，最后是依法，他们是做了这个。 对，那也真的有问题，你没法说啊，这。 对，但是也就仅有的一次。 嗯。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有意思，就在他们相互在制约吧。 嗯， 那么这个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还是有好处。那么廉政公署他以后他就会更小心了，就至少你不要让人抓住把柄，是吧？那么从警方的角度， 这些情节哈，真的是可以，你可以在电影里面是有迹可循的， 对， 完全是来自于现实啊，但可能高于现实稍微。 事实上，确实有一位前廉署的官员现在就在演电影，而且还演得挺好，是获了那个徐佳杰得了 最佳新人奖， 得了最佳新人奖，所以说明 ICAC 的这个探员都演技都比较好。 对， 好，这个咱们要先休息会儿哈，我们待会儿回来再聊聊这个咱们这位徐佳杰影帝。是怎么回事？欢迎回来，凤凰 You Radio 综合台三 D 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和我们在一起的是何亮亮老师。 嗯，大家好。 这个我们刚刚说到徐佳杰哈、啊，是香港廉政公署前执行处的副处长，也是非常厉害。执行处在廉署当中是非常强力的一个部门， 最大的部门 啊。这个在香港的电影上面也有所斩获，出演影片《寒战》，在内地也上映了。《寒战》当中就是演这个廉署的一个这个探员。结果还得了一个最佳新锐演员奖哈、啊，这个当时让大家十分感慨，说联署的这个技能训练当中恐怕也要包括演技这一项。所以像徐佳杰这样前联署的这个探员出来以后演电影的这样情况，我似乎都没有听说过。徐佳杰这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哦，这是一个个案了。 嗯， 徐佳杰本人是在港英时代90年代初，是因为这涉及到廉政公署的这个特性啊，廉政公署的这个高层呢都是英国人， 嗯， 英国人。那么后来只是到了晚期，他才开始注意就是培养华人。那么这跟整个香港原来港英政府的这个趋势是一致的。 嗯， 那么徐佳杰在当时做到了执行处的这个副处长，而且这个执行副处长就是管就有实权的， 嗯， 就具体的侦查办案都是他在做的。但是他在91年还是92年呢，突然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被解职了，这个在香港当时是轰动， 嗯， 轰动一时的。那么后来才有媒体爆料说呢，是因为这个徐佳杰在跟来自北京的人见面， 嗯， 引起了英国人的猜忌， 啊， 但是英国人也不能说这是什么原因，结果就这个事情徐佳杰本人自己也从来没有说过， 嗯， 但徐佳杰我接触过他这个人形象本身就很干练。啊，精瘦，他是一个泰拳的高手 啊，是啊， 哎，对，他是香港 会功夫， 会功夫，泰拳学会的协会的主席吧， 啊， 经常有这种拳击活动，所以他身的这个人的体型，然后是有一种很精悍的这个样子。 对， 那么这个本身你适合在电影里、影视作品里面作为 形象好 啊，对对对，但这个是个案了，这个案不是所有的联署出来的人。联署的人他们后来辞职的有， 嗯， 联署近几年好像流失率还比较高。 这种联署辞职之后，嗯，会不会被其他国家或者其他地区的人请去介绍一下香港的反贪的经验， 当顾问啊， 嗯，当顾问啊什么的， 不，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这个当顾问呢是原来联署的这个英国人， 联署就回归前的这些廉政专员啊，就有回到英国以后专门办廉政公司的，就给其他国家的人提供这个廉政的经验。 所以问题就来了，就香港廉政公署成功的经验，它能够在世界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复制吗？ 比如说大家经常说内地能不能够借鉴这个经验， 据我的判断不能。 为什么 不能？说因为廉政公署，廉政公署英文的这个名字叫 ICAC， 的第一个 I 就是 independent、独立的，这个独立是廉政公署的精髓。这个独立呢好像其他地方真的都做不到，就连跟香港体制相同的类似的社会都做不到。它完全独立，它只听命于特首，它的经费，它的人员编制，它完全是独立的。它不属于政府机构的一部分，这很多人到现在还弄不清楚，它不是，它不是政府的一部分，它 也 不 是 司法，对，它不是公务员，但是它比照它所有的 待遇、 升迁，一直到退休，一直到招聘，它都是比照，但它不是公务员。 你说为什么呢？就比如说在台湾，在澳门，按理来说他们也是所谓的民主社会，民主选举出来的，为什么他们也没法学到？ 我的理解是这样，这个澳门呢，它因为过去是葡萄牙人的殖民地，而葡萄牙本身 跟英国人的文化 不一样， 葡萄牙的这个贪腐程度也 说了明 白， 对不对？那个比方说这个港英他反正港英没有从在香港没有特别是在这个廉政公署成立以后，港英的高级官员没有腐败行为，港都没有腐败行为。那么然后这个澳葡就不一样，这个葡萄牙 在欧洲属于腐败比较严重的， 对对对，所以它这个风气本身就不好。所以这个回归以后澳门成立了这个廉政公署呢，我觉得因为整个大的环境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它作用不明显。我们只举一个例子嘛，就是澳门的公务局长欧文龙这个东窗事发，他就不是澳门的廉政公署把他破的案，而是香港的廉政公署在香港的银行发现这个欧文龙有异常的大笔的金钱往来。实际上香港的银行他们当他发现有可疑的，我们说可疑的， 他必须得举报是吧？ 对，他要向廉政公署举报。那么我现在还弄不清楚的事情就是廉政公署得到这个情报之后，他是先报告给北京，让北京去转告澳门，还是他直接跟澳门， 这是有个合作的问题， 两种可能性都有那么总之这个案件现在已经审结了，对吧？大家都看到了，就是说澳门最大的腐败是香港的廉政公署发现的线索，而不是澳门。那么还有就是台湾的一个很大特点跟澳门又不一样。台湾我觉得很重要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是蓝绿这个恶斗， 有政党的这个问题， 对，有政党背景，结果就形成这个台湾的廉政公署呢，如果这个就 我抓蓝的绿的、绿的有问题， 对，所以呢台湾近几年最大的几件这个腐败都有个什么特点，它是媒体揭露的比方像这个原来那个行政院的这个秘书长，他原来是高雄的一个地方的这个国民党的一个精英，他在高雄还是继续向人这个收贿啊，他直接向人收贿嘛，结果那个商人呢也很厉害，也是背了录音机。那么这个商人他就不向廉政公署举报，他觉得廉政公署没有用， 信不过， 他向媒体举报，结果媒体登出来，然后呢他这个台北地检特征介入检查。我印象中台湾的廉政公署好像就没有办过什么的 案子， 对，包括那个马英九的一个秘书有个案子涉及的一个案子，本身是个律师， 对对对， 他也不是廉政公署办，所以我就看出来了，这个廉政公署我觉得真的是不可复制。他除了在像大陆就 更 不一样，整个社会制度不一样，整个社会政治制度。 其实也有对口交流了，比如说汤显明到内地去交流的话，他没有把这个经验传授一些，比如说内地的这个公检法或者说纪委的话。 大陆他的问题在于他是有一个党纪的处理的渠道， 对，这不是体制。但这不妨碍内地和联署，而且内地确实经常跟联署交流，而且这个所谓交流更多的是内地到香港来学廉政公，学什么？学他办案，学他怎么办？对，技术层面完全是可学的因为你这个面临的工作这个工作性质是一样的嘛， 是 反贪嘛，反贪呢你要侦查某一个官员，你怎么立案，怎么先是怎么侦查，是吧？这个侦查里面呢，这方面香港的这个就联署自己他们说的嘛，跟美国跟英国是同一个水平的，他们也经常到他们的骨干都是到美国英国去培训的，从这个软件就是办案的这种思路还有就是这个技术手段他们都是最先进的。那这方面内地当然有可学的，对吧？就是你只是一个侦办某一个对象，你怎么去还有就是怎么去掌握证据，他们非常讲究证据，铁证必须是铁证，如果不是铁证的话，律政司这一关你也过不了，律政司这关过了，那么法官这关你还得过。所以呢虽然他们权力很大权力很大，也有人把他比作东厂，但是还是有约束他的这个机制的 所以关 键他还没有到为所欲为，所以也就是虽然他有一些缺陷的这个东西，但是总体上来看廉政公署40年确实给香港从一个原来 原来腐败的程度非常严重，四十年前，到现在可以说在世界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就是这个政治这个廉洁的这个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吧？ 我看到这个2013年的透明国际全球清廉指数哈，177个国家和地区排名，香港排第15位，这个还比日本要排得更高了。香港排第15位，台湾36位，大陆第80位。嗯，我们比照一下，日本和美国分别是18和19位，都排在香港之后。而这个全球清廉指数最高的是丹麦、新西兰和芬兰。好，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香港还是要再接再厉哈。 好，今天我们这个在联署40年哈，大家可能在港剧里面熟悉的这个形象，它在真实的世界当中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啊、这个经验或者这个制度，咱们刚才何老师讲起来恐怕也很难，真的很难复制到其他地方啊。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还是普及了很多常识，也解答了很多迷思。非常感谢何老师今天做客财联华新闻，谢谢您。 谢谢各位。 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拜拜。